锵锵三人行，哎，这一回啊，可能让生俩孩子了。不是，我这么说，年年呢都在有这个传说，有的时候这种传说官方的这个对应啊，你也能看出好像他们也在犹豫这事儿。就因为年年都在说呀，不能再只能生一个孩子了，生俩孩子又声明说没有，我们维持现行政策不变，是吧？但是呢，有迹象表明，11月2号的嘛，这个。有这么一个，就全国有20多个顶尖的这个人口学者，在最近就在研究，出来了这么一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一份呢，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多位课题组人员明确提出，中国的人口政策亟待转向，尤其是生育政策应该调整，指向中国应废止独生子女政策，放开二胎政策。然后呢，我再给你往下念呢。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呼声高啊，是建立在今年7月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设什么发展研究部的一份公开建议上。按照当时的说法是什么问题？目前人口红利加速消失，老龄化加速，还有未来可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成为新的重大挑战。可考虑全面放开二胎，否则越晚越被动。哎，这信息你觉得是什么情况？ 我反正觉得这事儿要慎重，我觉得很难。我可能说这话有点就不合乎普世价值吧，我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觉得这个计划生育，中国的计划生育真的是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你这种爆炸式的人口增长啊，非常危险。我们从历史上多次看，那天跟冯小刚还谈到这个，就说其实历史上就比如说每一次人口爆炸式增长以后，这个土地的承受量就到了极限，它最后。以前是因为天灾或者人祸或者怎么样，他就最后只好人口就被迫又下降到原点。我们现在虽然是你现在是高科技什么等等，但是这个承受力的资源还是有限的呀。而且我觉得这个特殊的国情还在于，就是说你一放开以后，首先大批的这种要大生的人，其实有可能是恰恰是那些比如说重男轻女的。哗，赶快放开生，你知道吗？或者反而是这种高教育什么高收入人群，他很算计的，他很讲究生活质量，我这个小孩要多少多少钱我才能负担，这些人倒不会因为你放开他就放开生了。所以最后你可能这个失衡你是不可想象的，不像在比如说在日本你放开可能是一个效果，在中国另一个效果，你一个样板就是印度嘛。国土只有中国1/3，人口已经12亿，很快就要超过中国。你这种，我们这种， 那他们红利大呀？ 红利大，我觉得这要细说。 他们都不干活，红利大。 而且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已经谈了很久，要这个产业升级。你老要靠这种人口红利，是一种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的，靠人工来打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够差不多了。中国的其实这种普及教育是比印度做得好的。你有这个前提，慢慢一点点。 但是现在啊，你知道，他们说有人实际在一个地方做实验，就是说啊，有一个叫什么的我忘了哈，说前些年给胡耀邦他专门写过信，所以决定在山西的一个地方应该是试点。试点呢很成功，就是说他提出的就是什么啊，不用只能生一个，可以生两个，但是呢提倡晚婚晚育，和两个之间隔开一定的年限，就是所以咱们国家就有这个搞试点的地方。这个地方啊，到现在就是人口增长率，哎，是理想的，是理想的，就是证明。而且比如说有的农妇啊，真的就是选择生一个呢，比如说他可以一个月领100块钱， 哎，政策的补助， 就是独生子女的这个补助，就用这种方式来进行。 我赞成这种微调，局部开始。这中国整个改革开放的模式就是这样嘛？你从特区开始，先试点，然后逐渐推行。这种务实的，不要呼啦一下大跃进似的，一下一个大掉头。你这么大一艘船，你掉头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弄不好就翻船 了。徐老师，这个是怎么闷了？ 我们以前讲那个，我上次也是讲过旧石器时代，人不是母亲，不是要把自己小孩杀掉吗？ 对。 就是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就会自动调节人口，其实这个道理到今天社会一样，我们的计划生育还是这个道理。你仔细想想，从旧习制到现在，人类过了多少万年了啊？其实这个道理一样，就在你吃的东西是一个定量的情况下，你的人口也得是一个定量，否则的话你就要么你扩大你的领土，要么你要科技有突破猛进， 要不然我自己觉得我这个要他们做专门做研究的人我没有发言权，但是就我感性的碰到的经验来说，都生的，想生的都生的， 没错， 有谁没生啊？有钱的都生的，还生到香港去呢，他才不怕罚钱呢。 是， 基本上有钱的你去统计一下，干部你去统计一下， 没错， 然后农村想生的就是要争儿子的。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你知道当年这个马寅初说的，马寅初为什么提出这个，就是当时他是1953年，他说要当时他发现每年人口增加好像1300多万，所以他就意识到这一点嘛，他就警告说照这个速度增加下去，50年后就是咱们现在了，50年后会达到中国人口26亿。可是实际上现在这你不能说他计划生育政策不成功啊，他控制在 了，成功了，我们 没有26亿啊，那你又说都生，那是 就是 不管是有一部分人 是生了，我说的都生的就是有一部分人超过的，其实这个现象已经很普遍了。 但是事实上他的总体政策来讲，他现在还是把人口控制在这么一个程度上， 对，那绝对是， 对， 我觉得从大局上讲他是比较成功的。你说的这个个别的肯定有，而且有些有优势的，比如我知道我的这个曾经的一个钟点工，他是那种河南驻马店地方来，我说哎，你倒是就生一个就不生了哈，而且他没有重男轻女，他到城市来打工，他说可是我们那儿的书记什么队长他们家一生5个，我说啊，他说他我说他怎么搞这个计划生育，但是他就有办法，他交罚款也好什么，他就要等这个儿子生了4个女的，他不行还要生。 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两难的。首先现在这个政策呢，他在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其实很多部门拿这个东西生财的。 对， 你知道你这个罚钱，这个是很多部门说实在话，主管的部门哈还才不愿意你这个政策取消呢。你要放开了，他们就等于一个房产税都没了，不，人口税没了。 调的是这个，就是执行上的问题。你不要搞得一个是很 强硬，我同意他说的， 搞得形象不好。 放开啊！我也听到消息说，15年以后全部二胎，全部都 有传说啊！ 哎，有传说15年以后全部二胎，乍一听是很得人心啊。 对。 但是你等到下一波，而且啊，这个话说起来是很矛盾的。我们不能说农村的人口就是不好的，就是质量低的，但是实际上你的确出现这样的问题。中国接下来他们说发展要靠三个嘛，一个是从出口型社会要转到消费型社会， 对， 第二个是从制造型社会要转到创意型社会， 对， 第三个是政治制度要跟着经济制度一起改革。那你想，所有这些都指向我们对劳动力的定义要宽泛化，不能只想到他们在富士康里这样，不能想象20年、30年后我们的小孩，中国的大量的年轻人还是在富士康里边几十万人，这是我们中国的红利的发展。我觉得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中国真的前途堪忧。 事实上也不可能了，因为农二代他们的对生活的期待和想象已经跟他们父母不一样了，你再搞出一大堆， 早就玩 iPhone 5了， 已经和现实不合了。但是我觉得在这种计划生育大前提的情况下，这个执行的手段你的确要更细。 对，所以你说这个 你动不动就牵牛八房，我觉得这形象也很糟糕， 但是 很不人道。 但是我觉得呢，就要不说莫言呢，咱们那天说莫言，那为了他得诺贝尔奖啊，我倒多看了一小说，就是他写这告别魔幻现实主义，他写这蛙，对吧？哎，我主要是觉得看他这个小说啊，我就觉得的确就是说中国这个计划生育实际是很两难的。所以你看，要不说王蒙那个时候说嘛，说文学是干什么用的哈，说能说清楚的事儿就文学没用，说不清楚的事儿啊文学就有用了。就何为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的这种两难，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啊，成功的把人口控制在了十几亿，没有像马寅初原来算的到26亿，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为全世界做一份功德， 对 吗？哎，可是 不输出革命，不输出饥饿， 可是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这个代价呀，经济学家算了很多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文学家就会告诉我们，这个付的这个灵魂的代价。 对，是 这个灵魂。你比如说他的小说里写到的这个情节，现实里有没有呢？对吧？就你不要光说他这个计生干部是这个收钱的干嘛，中国永远有这种事儿。但是呢，我还是说那句话，他基本上成功的把人口控制了，这个他是靠着千千万万基层的这些个计生的人员，但是呢甚至是 用很粗糙的手段， 甚至是非人性的 不是，就是说你看他小说里写到的情节，那家伙到了要命的节骨眼啊，为我这个村里绝不能增加一计划生育指标，就是什么呢，就是堵在门里头的， 对， 没生的就引产弄死你， 对， 你知道吗，生出来的那就是生出来了，生一个孩子落地这不能动了，就算你偷，所以为什么追啊抢啊跑啊，就是这个，而且 他这个很文学里有很多很好的，实际上你比如说像那个侯卫东官场笔记，你说我有时候还爱看一些官场小说，他这而且他都是过来人写的，他写这个侯卫东从大学毕业以后到一个小镇上青林镇上去，然后他就从一个学生根本不了解基层的角度就了解了基层干部的难处，包括这个计生办，最后他就是说一个超生了，谁家超生，然后全部出动，从派出所的要在后边，对吧，前面先要说服他，不是就是上去就你知道就牵牛八房的，实际上他要苦口婆心先要说服你，是实在不行，然后那边呢又是村民又怎么怎么样了，就看着这一家，而且你要两边话要两边说，有些这个超生的我们是觉得啊同情他，他在官府面前一定是弱者，对吧，但是也真有不讲理的，你知道吗，你这刁民这事不是说都是编造出来的，哎，这有啊，他你没法讲理了，就最后你只好上兵了，就最后就把这个人给捆了啊，或者你就得出钱， 是啊，所以为什么说就是说这个中华民族啊，老是就说是哎呀，就让人觉得特别没法弄，你知道吗，就是他，哎，我觉得你和莫言包括啊他写这个小说啊，他对农民是非常了解的，对吗，你像说你说知识分子，咱就说啊你能温柔一点，你讲人权，你不要跟这个农民这个动粗的，对吧，可是你知道这个真打起交道来的时候啊，如果上面你看，我觉得咱们中国经常就是这种问题，就是说这基层干部恨不能都把你抓监狱去了，可是指标上面下来的指标是死的，你要完不成丢掉乌纱帽吧，对不对，那么他要完成，你知道吗，这就让我想起有时候你说城管，全国人民都在骂城管，城管是第一线，对吧，如果你说这小贩就绝不能在这儿，要不然你城管就找了你或者怎么着，你说他小贩如果不听呢， 对， 他怎么办，你这 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对， 就是道理我们认为是同意的，理性上你认为是对的，他的手法是粗糙的，所以你在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作为旁观者你就特别的纠结，但是我要说一句，蛙呢其实不单是写这个， 嗯， 他计划生育只是他的一条情节线， 嗯， 他真的内容呢是写两个时代，他写了两个时代不同的计划生育法，他在前一个时代就文革那个时候，你看他里边那个姑姑吧，他不就是很狠的吗，后来几千个女的都被他弄掉，他自己是一个悲惨，他爱上了一个小伙子，那小伙子就当空军驾驶员， 叛逃到台湾， 他来跑到台湾去，他就变反革命， 嗯， 他就变反革命，然后又传他跟一个干部什么有私情，其实根本没有，结果那个干部受不了批斗就承认了，你想那个女的多冤呢，这刺激多厉害，她就受了这个刺激，她这个内分泌那个弗洛伊德那个，她然后把那个仇恨把那些东西都放在她的计划生育工作里边了，所以她讲的是在阶级斗争的年代，计划生育怎么以阶级，所以她后来三条人命都在她手上嘛， 嗯， 一个是地主的一个媳妇嘛，被他们追到水里，最后河水红了就在水里边就，然后还有一个成鼻的一个，就往小的那个很小的女孩， 嗯， 对不对，她也是这么生下来，哎， 你说这个小说能改编成电影吗，现在不都是兴起时髦吗，说莫言得诺贝尔，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 会好看， 生死疲劳会难，但这个就是 这个 改编成电影呢就有一个它的主线都好办，但是难度是就是计划生育这个政策问题， 而且我觉得他的这篇小说视觉性啊没有那个前面就是那红高粱什么那些， 嗯， 那么强， 很厉害哦，那几个女的， 他不是他，比如说他可能不是一像某类导演这种拍，像张艺谋啊或者什么，就是你要很强烈的这种视觉的效果的视觉盛宴的电影，你能想象蛙吗，不可能，我觉得不好，不是很好拍，我感觉， 然后呢他讲到后半部分呢，他就讲现在这个讲钱的社会，他不是有那个研究中心吗， 对对对， 代孕，所以他其实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之前的计划生育呢是阶级分别，你成分不好的就严格处理，现在的计划生育呢有钱的就合算， 还是阶级分别。 你说他是里边啊，就所谓说拷问灵魂啊，实际我好像听说啊，这是莫言自己的一个亲身的一个经验。 嗯， 就是说呢，他那个时候在部队也是当兵啊，当个小排长、小干部什么的，那个太太 对 也是可以生第二个的。 对， 但是就是小说里写到的很真实，但是当时部队里就是说，你老婆要是生了第二个孩子，你开除党籍啊。 他里边那个男主人公就是这样嘛。 那么对， 他就是这个是他自己亲身经历， 亲身经历 打胎嘛。 对，那么最后呢，就活活就不要了这个孩子，不要这个孩子。但是很多年之后啊，要不说这作家就是个自虐的职业嘛，自己反思自个儿灵魂，说当时还理直气壮，说这是国家政策呀，响应国家政策呀，就是扼杀了自己的婴儿，对吧？ 对。 但是现在啊，午夜梦回的时候想想，自己是为了不要丢掉这个党证啊，不要丢掉这个官啊， 对， 扼杀了自己的孩子。 对， 那这个心灵，这个这就是所谓拷问灵魂嘛。 对，嗯，是，这个他就是往里走的东西。其实有时候电影不是太好拍，你知道吗？他就比如人物有了内心理活动， 我觉得 有了性格了，他就不是光是一个情节的铺展。你从情节的铺展，这个他这个小说 没有以前的，我觉得这些都还好办。好难是难在，如果他拍电影的话，难是难在计划生育的这个政策性。 啊， 因为他拍观众啊，一定会同情。就是被强迫计划生育的这些人，觉得他们是牺牲品。 对， 那这样同情完了以后，那个老百姓现在看完了以后，对计划生育这个政策就咬牙切齿了。那所以这个片子通不过。 哎，这个真是一个， 除非一五年配合政策。 你说 他这个， 这要是美国，假如说美国变了中国，你美国能怎么办？就是你这么多人口，这溜溜就能增加到26亿，你采取这个，美国人多讲人权呢，敢拦着我生孩子？ 是， 可是你 他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我跟你说，那天咱们还谈到，就是说，中国人啊，因为落后以后老检讨我们的民族性，就觉得这个民族就是怎么低劣，怎么贱。我告诉你，我其实是一个地理文化决定论者。你不管你是白人，你也别吹牛，你放到这么一个地理环境里 边，在什么土地上， 你在这个土地上生产这些谷物，这个季节。出来的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他在这个人上面建立的一套文化和政治制度。你甭吹牛，你到这儿，你白人到这儿好，比中国人好不到哪儿去。中国人非常聪明的， 他在这个变黄了 啊， 白一样变黄了， 那肯定的，变黄了，变扁了，变细活了， 对对，没错， 是，所以他就是这个一方水土一方人物嘛。从这点上讲，我觉得其实你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啊，你真是隔山，就是你看不明白，真的只有人身在其中，你知道它的复杂，它的难度。你隔一个咱们前些时候说那个钓鱼岛的事情，日本人就在隔壁，他也看不明白。我后来才知道，这个日本，我有一个日本朋友，他就解释，他说，你说为什么这个日本的右派现在有点民意基础了，都要买岛？因为他们看了这个中国人有这种抗暴力执法，就城管啊。或者什么就哎呀，中国人就不就一个小摊就敢抄带刀就敢拼，什么那个中国渔船船长说的这个军艇都出现了，他们执法的去了，这船长还很刚硬啊，说日本人一看就吓呆了， 敢拼， 这个这么敢拼，这还得了，这么暴力，说我们这个法律啊，那简直就是马上你他有一个。就是服从法律的这么一个天性，你知道他这个民族 咱们那个国内网友当时是有这个部署啊，说要派城管上钓鱼岛， 对，所以这效果是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徐老师你说啊，一个孩子要不要有个伴儿？ 希望有，这是很理想的，两个三个都是好的。问题是咱们这片土地，咱们的祖先已经有这么多人了， 僧多粥少啊， 这个归根结底啊，这个经过一二两次世界大战，人类社会改变了一个游戏规则。以前是你只要力量强，你就可以占别人的地方，所以你的地方资源是可以变的，因此你的人口也可以变，这叫殖民。但是现在大家总结出来说，殖民会影响战争，把它废了，废了，在这个废的这一点上，谁占的地大谁就合算。要是我去澳洲旅行啊，我的感想就是，要是我是太空来的，我觉得地球上最不合理的不是阶级矛盾，不是民族矛盾，就是这个人口跟地的不平衡的矛盾。凭什么你这么大块地，这么少的人，而那边这么多的人在这么小的地， 我今年 他是凭什么出来的？你想想看， 凭咱能生。咱是女娲的后裔， 他们当然了，他们在澳洲的人的说法就是，你们的祖宗生了， 你们以前的人生了那么多了，我们的祖宗他没什么祖宗嘛， 他 本来就没什么人了。 他本来没人，我今天去两次澳洲，去堪培拉那个一个首都，我没见着什么人，告诉你，真的没人。 好朴素啊，堪培拉。 他原来他是那个英国的囚犯一批给，就是说压到那儿去了，在那么一个荒地上。 你说 他们觉得那个是乐园， 拉开几百一千年， 对， 我们今天这种计划生育政策是不是很残忍？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地缘，现在地球是没办法，你不能改这个规则。但这个规则本身来说， 对， 要有2012年，要有一个外星的力量改了它。 但我觉得现在也有办法，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18亿土地，这个红线不能十八多少，就是说你耕地有限嘛。 对对对。 但是呢，其实我们现在可以往外出，也不是殖民，就是到亚洲、非洲去 买地 种粮食。 没错，美国咱们可以买俩州嘛。 对，你是有钱的，不是强力扩张了。 没错， 你就去买地嘛，你出钱，然后你种了粮食。 中国人最爱干这个，你知道吗？最爱当地主了。我们要有钱，哎，真的是应该买，他们卖不卖？ 而且这是软性的嘛，软性的，你不是用枪炮去打开， 我没有就在鹿儿岛那边买地，所以我觉得中国抗日的好办法，到日本买地去。 对， 开什么玩笑？ 咱们是他们地主，是吧？ 他们地比咱们还少。 你们给我们打长工是吗？哎，让他们当贫下中农。 砸了。 哎， 第二个子女往那边去。 对，所以你看土地嘛。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